听人的，五哥说过，这两个人不好对付，你知道个屁！ 藏到沟里， 这条子话还没人大呢。 他们都有枪，看样子是铁了心不让我们回去。别动，等人兵过来。 我的沟渠里那两个看到你们了，还能再窝囊点吗？放下枪，举起手来，弄死你们！ 孟队，这大半夜的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 你昨晚就发现了。 哼，派两个生瓜蛋子来跟踪我，看不起人啊？不过也对，我这几年在局里是没什么作为，让你看低也正常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废物，对吗？ 你不但是废物，还是败类。 别这么说，像你这样一天天拼命查案的又怎么样？谁记你那点好？今天还是大英雄，明天走错一步，就成了人人痛骂棒打的落水狗。兄弟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人这一辈子还是钱最实在，其他什么都是虚的。 钱？那我还真是高估你了。今晚的事你一个人做不成吧？徐徐呢？没在吗？你们给他开的什么价？ 你看看啊，孟队，怎么能随便怀疑领导呢？做警察首先要忠诚。 那你配做一个警察吗？ 哼，警察不过是没用的废物罢了，谁也救不了。 哎，任警官，别废话了行不行？你要下不了手，那就换咱们兄弟来。老钱和狗子都是被这条子杀的，五哥早就想弄死他了。 说好了我来，别插话。 看来你早就打算亲手杀了我呀？就这么恨我吗？任警官。 知道我比你早多少年入队吗？嗯，你抢别人东西的时候一直这么心安理得的吗？果然是没爹没妈的孩子。 原来任警官的嫉妒心这么强，以前我还真没发现。但是任兵，你想清楚了，负责侦破暗龙的警察被枪杀，这件事一个公安局长压得住吗？总得有人背锅，下一个弃子会是谁？ 后面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。 怎么办？救援还没到，如果拿下任兵做人质，其他杀手会忌惮吗？ 任警官，想不想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儿？ 你说什么？ 你父母今晚没去你家，让一个6岁的小女孩独自待在家里，这件事有多危险，你身为一个警察居然不知道，的确挺没用的。 我女儿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你孟昭做不出这种事。 孟昭当然做不出，但我可以。你不是调查过我吗？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我今天回不去，你的女儿会死。 你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你不开枪，我来。 站住！ 退后！ 孟昭，任斌，放过我朋友，也放过你的女儿。 孟昭，你后悔吗？ 后悔？我绝不后悔。 好， 闪开！ 冲他。 谁呀、啊、这是？ 求他。 谁也来了？ 放他！ 杨康，快走！放下武器！ 别动！全都撤走！ 敌方执行公务，立刻停止围防。 没事吧？ 强制破事。 没事。 放下武器！ 支援这么快就到了？可上次通话后，周翔他们就没再来过消息了。人兵那发空枪又是什么意思？ 还想跑？ 妈的！我得说这些条子不可信。 别整天条子条子的，进去之后，好好学学怎么说话。把他押到车上。 是。 快走。 蒙队，吓着了吧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 回局里说吧。啊，你开这辆，我让他们给你车换胎。哎， 那边也清了啊。 好， 没事了，回去吧。嗯，他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了五哥？五哥， 有个人在外面拍照，五哥就追出去了。 当时那个暗龙的看守也提到五哥，他或许就是杀害罗阳的凶手。 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人就是刀疤？ 刀疤。 长佩文学谈史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皮囊第二季第九集。 人呢？兵哥说他们回来了。 到了。 周哥，陆顾问，你们没事吧？ 没事。 兵哥回来没有？ 还没，不过他说会跟你们前后脚到。 周哥，本来我们打算联系其他派出所的，但是 是徐徐把你们拦下来了吧？ 对。吓死我了，当时我也不敢确定该不该相信徐徐。我是不是昨天跟踪的时候被兵哥发现了？哎呦，幸亏他不是内鬼，你得否则我……哎呀，是我太没用了。 任斌是十几年的老警察了，你才干了多久？哪怕是我去，也未必不会暴露。 兵哥这么厉害啊？可是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，这藏得也太深了吧？ 我们都看低他了，很多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头绪。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有事明天再说。 哦，好吧。 哎，兵哥也回来了。 兵哥。 哟，你们还没走呢？哎，孟队，徐局在办公室等你呢。 行，我这就过去。 嗯。 你在办公室等我。 嗯。 哎，那我也先走了，明天见。 哎，等，反正顺路，你有车就搭我一程。 陆顾问，我女儿，你没有难为她吧？ 任警官能心平气和地问我这个问题，说明心里早就有答案。看来你女儿确实对你很重要。 我就说嘛，你也不像是会干那种事的人。不过当时我还真被你那句话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。 情况紧急，我也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希望任警官不要放在心上。 明白。我的苦衷希望孟队也能明白。 徐局，您是什么时候让任斌打入那个杀手团伙的？ 就在你停职那段时间。 我停职了20天，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吴家义手下有个杀手团伙，还跟他们对上呢。任斌是怎么知道他们，还得到他们信任的？ 这个杀手团伙我知道的比你早。 什么意思？ 你不是一直在追问是谁泄露消息 怀疑有内鬼吗？这个判断没错， 真是人变。泄露案情信息造成公开传播和严重后果，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？ 你当我是黑警吗？警察法22条我不知道，刑法308条也不知道。他真这么干，我能不调离岗位不亲手把他关进去？我他妈还是个警察呢。 不是他呀？那您怎么不说清楚？老藏着掖着。 我说了你听吗？人就藏在预审科。哎，你这么火眼金睛，之前怎么没发现啊？ 预审科？是谁啊？ 朱子莹。加上发布会上他玩忽职守，最后撤职处分，并追究刑事责任。 是在我停职的时候吗？ 嗯。这个人平时不起眼，所以大家呢都没怎么注意他。可你每次审讯他几乎都在。不是做记录就是在监听。这案子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人找上他出高价买案情的消息，他答应了。后来你抓捕暗龙的看管归案，打人的事儿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，但是听到了。暗龙发布会也是他放那个记者和小孩进去的。 媒体都到齐了吧？那我先去个厕所啊。行，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。 警官，我是深城电台的记者，这是证件。 妈妈，这是哪里啊？ 进去吧。 您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？ 是任斌。你被停职以后，我安排他接手506专案，他分析了案子的细节，找出了一些新的疑点。除了朱子莹的存在，还有你之前侦查时屡次线索突然断了，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的？ 斌哥他都注意到了。 然后他找我汇报这件事儿，我们分析之后决定将计就计，让任斌转为专案特勤，去贴靠朱子莹，套取信息。 笑话吗？ 任斌，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干不来。 然后一边监视他， 不试试怎么知道？ 一边找合适的机会拿下他，打进那个团伙里去。 等一下，雪雪，任斌的能力是很强，可罪犯的关系网也很厉害，能明知道他底细还让他随便贴靠吗？犯罪分子又不是傻子，朱子莹也不是傻子，凭什么信任他？我们以前找特勤卧底都必须得系统里查无此人的。 你听好了，在这个市局里知道最多的除了我就是预审科。朱子莹他知道任斌为什么会被撤职，而且再无升迁的可能。 是2年前任斌还是副队长的时候，因为犯错被停职调查，后来还被撤了职。当时我们没再查什么命案要案，你也不许任何人私下讨论。徐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斌哥变成现在这样？ 哎，当年那事儿牵扯到一起杀人案，但案子不是在我们这里办的，所以大家都不清楚。这也是他的命吧。任斌有一次值夜班，去区分局那边送材料。 5点半，那家子又来了。 你叫我说干脆就离了吧。 哎，外爷， 这都能做伤情鉴定了吗？ 听我的话，让人打， 干什么？住手！ 还敢打人？ 任队，斌哥。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？ 啊，有个案子我们那边查完了，过来转移材料。 嗨，不着急啊，明天送也行。 没事，正好出来透透气。里面怎么了？这么热闹。 哎，家暴打的那叫一个厉害，女的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伤口，已经叫人回来做伤情鉴定了，还在路上呢。 你先起来啊！别跪着，别跪着啊！来， 我求求你，求求！ 别怕啊，警察会保护你的啊！ 别管闲事， 怎么回事啊？里面治不住。 妈妈， 这 之后，那个男人还家暴了几次，每次都闹到派出所。任斌可怜这对母女，就给了他们不少照顾，还教他怎么收集证据，劝他离婚。 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女儿考虑考虑。乔乔才4岁，以后怎么办？ 我也想离婚， 可第一次去法院就被驳回了。 那个家暴的男人扬言， 而且回去以后 一旦离婚就报复女人的家人，报复社会。两次离婚诉讼都被法院驳回了，之后那个女人就不再报案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 我先去帮你， 这不是更应该判离吗？ 申保护令，如果你想换个， 可法官不这么想。 我也能帮你申请。 哎，而且家暴是轻告罪， 谢谢。 刑事自诉，人不报案，我们也不能随意插手。更糟的是，不久之后，市局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说刑侦副支队长任斌勾引已婚妇女，滥用职权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和那个何言到底有没有私情？ 我的确一直私下帮何言想办法，接触的次数多了，他对我有点依赖。我知道我们应该保持距离，但我对他们母女的情况没法视而不见。徐局，你问我们之间有没有私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，但我确定没跟何言有过任何逾矩的行为。 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他的事了，我安排个女警去跟进，如果何言再报案，就让其他警察接手。 可徐局，那男人就不是个东西，我怕他。 你不是这事的负责人，你给我清醒一点。这次是举报到我这里，下一次呢？既然知道那个男人不是东西，你就更应该谨慎，一旦上面派人下来调查，哪怕查不出什么，也会认定你作风有问题。你不仅帮不了那对母女，连自己的前途也要搭进去。 我知道了， 回去写一份个人检讨，交去纪检委那边。 是，徐局。 自那之后，任斌就很少去找何言了。 马二队， 啊，身为一个干警， 这案子怎么安排？ 分三组，一会儿开会详细说。警察和受害者本身就是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不对等身份，这层身份带来的光环会让受害者产生虚假的情愫，这是不公平。 你下午还去那个幼儿园吗？ 不去了。而我也很可能在不自觉。 三个月后，有一天凌晨，任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响一声就挂断了，是何言。 两点，何言，何言，怎么了？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你男人又打你了？ 没事，我打错了。 何言，你别冲动。 啊，你谁啊？三更半夜来干什么？ 警察，这是我证件。哦，快升个二，让我进去，有人报警。 哦，好，哪栋哪户啊，警官？ 三栋八楼。不对，他们可能在天台，快叫消防垫垫子。何言，别干傻事。 是想弄死我，还是弄死别人呀？啊！ 救命！ 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了。 任警官，你来了。 何爷，别干傻事啊！ 我不是故意麻烦你的，任警官，对不起，我把他弄到天台上来，我就是怕吵到邻居，我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，你不要丢下我。 我女儿呢？ 我女儿呢？ 何言， 乔乔，乔乔， 何言， 乔乔，你怎么躲到这里来了？ 何言啊，你别冲动 啊！我会丢下你的。 你没有做错什么， 我会丢下你的。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啊！你别过来，严家川已经死了，是被我杀死的。跳下去！ 我不管他，我不管他。但你也别往后退了啊！到我这边来，好吗？啊！ 你骗我！是警察，警察是来抓我的，因为我给他下了药，把他绑起来，把他打个半死，还把他从这里推下去。 别，别！ 我知道我是杀人犯。我要偿命的！ 我不骗你，我不做警察了。明天就去辞职，你带着乔乔回来，我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每天送乔乔去幼儿园，接你上下班。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何言，到我这里来，好吗？啊！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 我不骗你啊，这辈子我都不会骗你的。 那你帮我抱着乔乔去到任叔叔那里去。 乔乔乖， 妈妈一会儿就来。 来叔叔这里啊。何言，你也过来吧，别站在那儿，楼顶风大啊。 任斌，好好照顾他，来世再来谢你。 妈妈， 事情就是这样。 那个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被斌哥收养了？ 算是吧。 但她应该不符合收养条件吧？ 没正式收养，她找人帮忙搞了一个帮助抚养协议。那小女孩的外公外婆还在，但心思全都花在了孙子身上，不喜欢这个孙女，也照顾不好，经常把他反锁在家里。如果继续让乔乔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只怕又会酿成另外一个悲剧。哦， 斌哥肯接受，他们应该也很乐意。 这也是心理医生的建议。小女孩长时间亲眼看着父亲怎么虐待母亲，又看到母亲怎么杀了父亲，然后自杀。要恢复正常，需要很大的耐性与陪伴。 那个女孩叫乔乔是吧？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 活泼了不少，总算是有点孩子的生气了。我去幼儿园看过几次。 一个人带这么小的孩子不容易啊。那斌哥为什么会受处分？按您说的，没能救下何言不是他的责任，是因为那个家暴的男人。斌哥赶到的时候， 陈警官 他还没死。 你来了。 虽然法医无法做出精准的判断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个男人当时还活着。当晚没有执法记录，我们也不清楚任斌到达现场以后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，但我相信他作为警察的职业操守。 所以上面调查认为任斌对何岩的杀人行为有包庇纵容的嫌疑，不追究刑事责任也要进行处分。原来是这样。 哼，警察不过是没用的废物罢了，谁也救不了。 孟昭，你后悔吗？ 你也经历了不少事了，应该知道做警察免不了要面临各种矛盾的选择。整个市局里，任斌这事儿我只会对你一个人说，至于为什么你心里清楚。 是。 好了，任斌的事就说到这儿吧。还有没有别的事要问我？ 哦，现在局里的特勤人员只有任斌一个吗？吴家一死的前一晚有没有人泄露过案情进展？ 没有，任斌和他们交换的每一条信息都是经过我同意的，这么重要的事我不会让他泄露出去。 那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内鬼？ 基本不可能。我暗中排查过所有参与暗龙案的警察，也让任斌在团伙内部打探过，起码在这段时间内警局内部没有人和可疑对象有过联系。 那任斌打入团伙后摸到什么情况？头目是谁？听命于谁？正常来说，吴家一死后他们就该树倒猢狲散了，现在这样不符合杀手的行事逻辑。 这伙人听命于吴家一，但又不只听他的，还有另外一股力量也能影响他们，但具体是谁不知道，目的也不清楚。 那现在就把他们端了，这条线不就没了吗？ 你说我为什么现在要把他们端了？你几次发现问题，身边都有什么人？ 身边？那泄露信息的人难道是？ 哼，少试探我啊，我没说陆时辰。 可任斌回来那天给你送资料。 没错，我让任斌去美国调查他了，但那是为了别的事儿。总之，他跟杀手团伙没有任何关系，对祝瑞事先也并不知情。 您之前怀疑过陆时辰吗？ 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吗？我们侦查证实的思路不一样而已。 嗯，也是。可另一股力量是谁啊？能影响或者说能指使这个杀手团伙的，会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一系列案件的幕后推手吗？ 任斌能接触到的还只是团伙的头目，就是那个刀疤。不过他觉得那另外一股力量跟吴家义互相认识，而且关系密切。 怎么说？ 任斌从他们的行动中发现了一些矛盾的地方，那明显不是一个人下的命令。 也就是说有另一个老板，他跟吴家义表面上是同伙，实际上目的不一样，或者干脆两人有矛盾。 对，所以吴家义死后这伙人没散。 这些杀手今晚虽然元气大伤，但听他们说五哥就是刀疤没来，应该是留了后手。 能在盐城警方的布控下逃走，这个刀疤也不简单呢、啊、如果能抓住他，应该能问出不少东西。 嗯，可能其他人会知道他的行踪，看怎么审了。 好了，该说的我也说完了，其他你继续查下去吧。 嗯， 去叫小陆进来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他聊聊。 啊，是。是关于任斌查到的东西吗？ 我们把乔乔接回家了，你别担心。 谢了妈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么晚把你们叫起来。 幸好是住得近，我就说该留下来照看他，你还说不用。 是我的错，你们快休息，其他明天再说吧。 抽烟吗，兵哥？ 抽。 怎么跑大门口来了？ 空气好。活着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要命啊？是不是要连夜审那几个杀手啊？乔乔送到我父母那里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审吧。 啊，审讯科的人已经开始了，我留在这看着就行。兵哥，你先回吧，明早不还要送他去幼儿园的吗？ 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孟队，有事随时叫我啊。 对了，兵哥。 嗯。 现在这个杀手团伙背后的人，你有头绪吗？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他们给吴家义的车动手脚，我要是早点知道，赶紧把姓吴的抓起来，就不会让他这么便宜的死了，还能用法律来制裁他。所以我觉得背后这个人不信警察，不信法律，以暴制暴， 还很有脑子。行了，我回头朝这个方向排查一下，明天把今晚的事同步给盐城刑警支队吧。 嗯，先走了。 嗯。 在看什么 啊？哦，发呆呢。谈完了？ 嗯。 徐局找你什么事啊？ 我答应了他，暂时不把谈话内容告诉你。 你们之间怎么总有秘密？行吧，那我不问了。上去吧。 是徐局不让我告诉你的。 我知道，要怪就怪徐局，不怪你。 嗯。 你觉得徐局这个人怎么样？ 啊？城府很深。 徐局不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，为了实现正义，他也会用点剑走偏锋的手段。刚才我问他对幕后推手的想法，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让我继续查。这是袖手旁观？ 继续查吧，他要是想隐瞒，这么问也问不出结果。 啊，这群老狐狸，一个比一个难对付。审的怎么样了？ 他们主要是五哥领导，五哥陆子广，跟着他能够找到新老板，也就是买主。 五哥人呢？ 说他去别的城市了，具体哪里他们也不知道。 跟踪孟若书设局杀我们，是谁的主意？ 应该是五哥的主意。从盐城到明潭，他们接连死了好几个兄弟，五哥也没了半边耳朵，所以一直伺机报复孟队。 这几个人知道的太少了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朱瑞的口供。 那个联系他的人？ 徐局排查过，吴家义出事那晚我们没有人泄露信息， 但那天为了找药的线索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临江医院还有任俊的老房子， 所以知道我们动向还能及时告诉吴家义的。 有可能是任俊。 有些人看上去很废，实际藏得很深， 要去调查任俊吗？让任斌做初步调查吧。你先跟我去个地方。 去哪？ 看孩子。 两位警官，这边。 谢谢。 穿波点小裙子的那个就是严桥。 我们是他爸爸的同事，来给他送点东西。王老师可以叫他过来吗？ 孟警官，按规定我们不能让孩子这样跟陌生人接触，除非父母也在场。 那我给严桥的父亲打个电话，您直接跟他确认可以吗？ 这好吧。 您看，这是他的号码。 嗯，没错。 啊，喂，斌哥，我跟陆顾问来幼儿园看乔乔了。啊，没什么，就想道个歉。 开始。 乔乔来，来，这里有个叔叔，是乔乔爸爸的朋友。啊， 叔叔。 你是乔乔吧？ 嗯。 我是你爸爸的。 我见过你。 啊。 我在任爸爸工作的地方见过你。还有陆伯伯。 陆伯伯。啊，对，我是任爸爸的同事。你喜欢任爸爸吗？ 嗯。 给我吧。乔乔，这个呢？是任爸爸让我们带给你的小饼干和积木。 嗯， 真的？不信等他来接你的时候你问他。 哎，乔乔把袋子拿好啊，快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 喜欢吗？ 嗯。 喜欢也不笑啊，你笑一下给叔叔看吧，好不好？ 他怎么也不笑？ 他笑你就笑吗？ 嗯。 医生说这个叔叔得了一种不会笑的病，你有没有办法逗他笑啊？ 他生病了，给你糖。 我不吃糖。 我笑的话你会笑吗？我要回去了。 过来擦擦，来，亲了。 陆珊珊，看我，笑一个。 你笑了，你做了什么呀，叔叔？ 回教室吧。麻烦你了，王老师，你带他进去吧，我们这就走了。 好，两位警官慢走啊。乔乔，叔叔们要走啦，我们该怎么做呀？ 叔叔再见。 乔乔再见。 哎，老师帮你把礼物收进小书包，乔乔放学啊记得带回家。 行了，别笑了，人孩子都比你会笑。 孟队，任俊的资料都整理好了。 斌哥，你这效率可以啊，昨天一天就搞定了。 哪儿啊？这件事啊，吴佳义出车祸之后就开始调查了。你让我们去查跟他有矛盾的人和受害者家属， 这任俊不就是？对了，乔乔很喜欢那个积木，你是怎么想到买这个的？ 你桌上那张照片，我看他挺喜欢飞机模型的。 真有你的。 任俊在临江药业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真像他自己说的，是个只管拿分红的甩手掌柜吗？ 这一点他没撒谎。他父亲任海被吴嘉义下毒之后，临江药业就被吴嘉义控制了，任俊被架空。不过，除了临江药业，任俊其实私下还有不少投资，大多是跟吴嘉义一起投的，挣了不少钱。 任俊的商业眼光倒是不错，但这不应该都是吴嘉义的功劳吗？ 表面上看是跟风，但是要做到这程度，还是需要对这些公司的运转情况有清晰的判断。任俊投资失败的情况也有，但大多是小赔，相比他赚的不值一提。能在资本市场上一直赚钱的人，背景、人脉、眼光、头脑，缺一不可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些亏损的项目，他是做给吴嘉义看的。 用故意亏损来麻痹吴嘉义，的确有这个可能。 陆顾问不愧是做金融的，一眼就看出问题。经侦的同事也是这么说的。 从任俊的商业手段来看，他不像表现的那么蠢，以至于从头到尾都没看出来是吴嘉义毒害了自己父亲。 你是说任俊一直按捺不动，然后伺机报复吴嘉义？这讲不通啊。如果他早就发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采取行动救下任海，要等任海被害死了才对吴嘉义出手？ 如果吴嘉义真的是任俊谋杀的，那他就有可能是幕后推手，而且他的动机绝不是为了给任海报仇。 这对父子看来关系也不怎么样， 可能矛盾还很大。你们看，这是临江药业其他高管的口供。任海死后，任俊似乎并没有很悲伤。这个是他当天的消费记录， 衣服都不换，还又点贵酒又叫公主，故意气死人呢。 他家还有人吗？ 直属亲人没了，爸妈都死了。不过人家有个老管家，干了快30年，应该会知道一些情况。我还没来得及去走访。 任俊的母亲20年前就去世了？ 对，是自杀的。 想到什么了？ 任俊告诉我们， 不是，有一阵子我把我爸接回老房子休养，看能不能好转。那段时间都是吴叔叔亲自送药过来，我是记得有一袋没用完，放柜子里了。 他真有那么孝顺，特意把任海接回去休养吗？他自始至终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证据，却会疏忽地将指纹留在一袋毒药上吗？斌哥，你带小周和王宇去趟临江医院，查一下任海临死前有没有短期出院记录，如果有，那些药是给了吴嘉义还是给了任俊？ 好。 那个老管家，我和陆顾问现在就去拜访。 上次的绿植全都换。 老先生，6月份不是移栽的好时候吧？ 你们是谁啊？ 明潭市公安局警察，来跟您打听点事儿。 接近的手为何要伸进五脏？你有生动的眼，怎么却注视死亡？你住在人间长眠方向，管什么方面腐烂的伤， 这里高压也惨烈，像你从哪儿解救善良谎言在无风的皮囊，你欲哭作顽固的盔甲，当烈火就这灯要亮色，你何必再追问天里找着。我有洁净的手才飞扬，神经五脏，我有生动的眼才反而注视死亡，忘掉外表弹簧的乱伤，忘掉太阳若也是河床，是谁分高压和烈枪，人间无虚猎场谎言在无风的皮囊，偏要我做顽固的盔甲，赌注虚假化成的浓浆，流血我也要与 有真相，有苦求者都要拉撒，还有我来问天里找的，如果那也不够明亮，我还有更明亮的心愿。 手指头怎么回事？套都套不进去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扔了吧。 别扔，医疗环别扔，给我。 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爸叫你回家吃饭。 嗯，他很少这么说，也很少这么做。你跟我一块去吧。 啊？怎么忽然想到要拉我一起啊？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我去见你家人吗？我们这种关系去见彼此的家人是不是很重要？ 见家人是很重要，但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要提前说好的。啊，你刚刚说我们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 相爱的关系。不对吗？ 啊，不，很准确。 如果任俊是幕后推手，他可以利用别人来完成作案，找不到证据不奇怪。而且吴嘉义死了一个多月，他有充分的时间处理物证。既然这样，就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。 你也劝我放弃吗？ 我知道你不会放弃，也没有劝你的意思，但如果眼下是一条死路，那不妨换一条走。 哪条？ 去盐城。